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是我能够遵循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做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而主，求你坚固我的信心，我的力量是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信生命，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